下午两点整。 南韩检方今天起诉前任总统李明博，也是南韩史上第四个起诉的前任总统。李明博涉嫌收受110亿的韩环贿赂，并且非法挪用350亿的韩环。南韩检方今天以收贿、贪污、逃税还有滥用职权共计16项罪名，向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起诉李明博。南韩检方还会继续调查李明博的家属决定要不要追加起诉，同时计划冻结李明博的资产，防止他转移财产。李明博是继全斗焕、卢泰愚还有朴槿惠之后第四个接受审判的南韩前任总统。检警单位3月23号将他逮捕之后，检方曾经三次狱中审讯，但李明博都以难以指望调查公正为由拒绝接受，检方无功而返。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废除监视法。考选部长蔡宗真强调，监视机制有其存在必要，监视法必须修改，但是不能贸然废除。民进党立委蔡适应提案，监视法自民国39年修订至今没有再修正。81年修宪之后，监察院已经不是民意机关，监察委员也不是民意代表，考试院不需向监察院负责。而且现行宪法明定，监察院没有监督国家考试之权，监委并非考试专业，由监委监视不符专业分工，提案废止监视法。监察院监察业务处指出，监委的监视权目的在确保国家考试公平、公正、公开，属于国家考试制度当中的他律功能，而且监委担任监视工作没有领取监视费用，监察院行使监视权也没有违背宪法五权分立的精神。委员会讨论之后，决定依照民进党立委李俊毅的建议，由委员会通过初审废止监视法，交由党团协商。考选部长蔡宗真指出，监视法没有主管机关，由谁主事向来都是模糊地带，但是监视制度不能贸然废除。考选部希望监视机制能够存在，研议修法的方向包括由谁担任监视人员、监视的标的还有程序。在现行体制下，考选部认为还是由监委担任监视人员最妥当。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今天逐条审查矿业法修正草案，接续上会期的审查进度，今天讨论第47条，矿权是否需要重新申请矿业用地核定。不过立委和经济部看法不一，无法达成共识，国民党召集委员廖国栋裁定保留。第47条主要是由民进党立委林淑芬、尤美女以及时代力量立委高露以用提案修正，希望矿权展现核准之后应该重新申请矿业用地核定。不过经济部次长王美花不赞同，他认为这样的做法各国没有潜力，而且重新核定用地处理繁杂，先前修法讨论的时候也都补强了立委关切的环境保护还有环评议题，效果一样，希望立委重新考虑。但是提案立委认为，整部矿业法补强新设矿场的确比较严格，但是不包括展现业者，等于目前202个矿场里头的199个都不在新修法的管理范围内，而且重新核定没有矿日费时的问题。各方讨论没有结果，廖国栋才是47条保留。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72点，来到10893点，成交金额1303亿。台股清明连假之后第一个交易日，外界虽然预期连假期间受到美中贸易战还有企业财报陆续出炉的多空因素干扰，但是今天指数已上涨近60点开出，中场上涨了72点。分析师指出，亚股短期将延续区间震荡的格局，台股依旧中性偏空，不排除短线还是可能回测半年线。日本日经指数目前上涨116点，来到21683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0点，2440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2点，313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7点，1066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79点，涨幅1.27%，3022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7点，3449点。 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29.201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5.3分，成交金额7亿5200万美元。日元106.99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2278美元。今天全台各地大多晴到多云，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零星短暂雨。北部、东部预测气温23到28度，中部、南部25到29度，澎湖24到27度。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最干净的浓浓 N 字毛巾，独家高温淬炼，五秒吸水，请选择 N 字才是最干净的毛巾。NONNO 浓浓。 好闷哦，好想去旅行哦。 纳鹿湾让你感受台东好山好水，好有人情味。两天一夜只要4735元起，三天两夜也只要7888元起。现在住房还加送晚餐哦， 一起来去纳鹿湾耶！ 纳鹿湾大酒店0800239888。 来来来来来，人讲坐飞机跨天顶， 跨天顶， 坐公车极卡性， 极卡性。 要有台语，就要跟方南强老师二加一定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火力台语强强棍，全套六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老师有交代，台语若听清楚，读册是免烦恼；台语若讲得好，大家是拢学得啊！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炎亚纶。 我的明天会不会也是你最想去的地方？地点 Ever 口中的梦想家，将来也你。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Oh little mini me 君なら大丈夫安心してね進めてくれ 月的歌曲叫做 Heart，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我怀疑真的是不是你的脚臭，你把你的脚举起来然后自己闻一下，是那个感觉吗？是不是那个感觉？ 我不知道你闻到是哪一种臭啊，我现在很确定我的脚蛮臭的啊， 是一种那个以前小学上课墨汁的味道，就是有同学打开那个墨汁罐的味道。是你吗？ That's right, that's me， 我有墨汁脚。 所以我形容的很好，是不是？ 很棒，你形容就是传神贴切。 That's right。 毎日同じようでいて昨日とはほんのちょっぴり違う人は誰でも知らず知らずに成長しているってことあなたと私のスピードは速かったり遅かったりどちらかが置いてけぼりになる人によって見え方は違う自分の物差しだけで決めずにいろんな世界を見ようあなたと私が作ってく愛の形ってどんなかな丸とか三角とか四角とかその時々で違うねそれぞれのペースでゆっくり愛の形描いていこう無限に広がっていく世界へ怖がらずに飛び込もうあなたと私のスピードは速かったり遅かったりだけどすぐ手の届くような距離で一緒に進めてるよね愛の形はこれからもどんどん変わっていくだろうどんな変化も楽しめたなら愛は人を自由にする愛は人を自由にする 这个歌曲呢是来自于植村花菜的《爱的形式》。今天呢，在第一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要来帮帮大家的忙。 帮忙！ 你需要帮帮忙吗？你有任何问题吗？需要大家集思广益一下吗？欢迎打开飞碟联播 App 来留言，让我们大家一起帮帮你的忙。昨天呢，我又在逛那个便利商店，在那个冰柜面前驻足许久， 发现厉害东西吗？ 有一支冰棒，大家吃过吗？我应该吃吃看吗？它是玉米冰棒， 哈， 就是玉米， 它长得像玉米，还是它味道也是玉米？ 它就说是玉蜀黍口味，然后看起来就是玉米口味的冰棒。 那玉米口味的冰棒到底是甜的还是咸的呢？ 甜的吧。 甜玉米哦。 对啊。 这会好吃吗？我昨天看了很久之后， 为什么没有试试看啊？你是不是没有想要尝鲜的心？ 我对于就是尝鲜那种甜点，就冰棒那个，我的钱很斤斤计较。 哦，是哦。 嗯。 但买衣服倒是， 买衣服就觉得总是，因为冰棒，我觉得我一个人吃又不一定吃得完，哦、它可能会非常浪费、啊。 对对对，因为这些甜食你都是吃一口就要给别人吃的人。 みたいに憂いは絶え続きなくて希望は儚く切なくて辛く戦いの時でも二人ならきっとだからなんだなんて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Triple A 的 Live， 它也是小原良子新的日剧《民众之敌》的主题曲。他就是饰演一名家庭主妇，然后有一天，他就是他跟他老公在打电动，就电动后面就不知道线突然坏掉还是什么的，所以就跳回那个电新闻频道，就正常电视频道。他就看到议员在镜头面前哭喊说，我是站在民众这一边的，我不会骗民众，就是在哭喊自己是很 亲民爱民的。 他就想说，怎么众人也可以当议员啊，他在干什么东西？就当天晚上他们搜寻，他就失业，就没什么工作，就发现 他要去选议员，是不是？ 他发现哎，有个部落格说，你知道吗？选你就是议员的门槛很低哦。其实 这个是新的吗？为什么我觉得好久以前就看过啦？ 我不知道哎，他是最近新的日剧啊。 你在电视上 电视上看到的， 哦，还是可能隔很久现在才买 哦，有可能 对啊。 然后就发现老公这个很容易耶，而且你知道议员的年薪有多少吗？有950万，我要去选议员啦，他就去了。 950万在日本的薪水其实好像还好 嘛， 对，没有想象中的多。 可是你要想，他是一个时薪950元的人，帮我回答刚刚我好奇的玉米冰棒的味道 到底是甜的还是咸的呢？ 他说呢，他有客人吃过说它是甜的，味道有点妙，就像在吃非常非常甜的玉米罐头。 哦， 天哪，那不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吗？ 嗯。 哦，帮帮忙，请问马克玛丽，你们会跳海草舞吗？ 海草舞 目前很夯的舞蹈， 海草舞， 天哪，我不知道海草舞是什么，哎， 要来 Google 一下了。 我知道那个海带拳，海带啊，应该不是那个东西吧？ 这是复古吗？ 我们搜寻一下，但是目前我们都不知道这个舞是什么，所以想必我们是不会跳的。嗯，他想要帮帮忙，请问这个忙很适合你？我想要在三个月内增加我的英文口说能力，要如何下手呢？目前 三个月内哦， 口说能力哦，我的英文程度多益是600分。嗯。 要增加口说能力，我都还是很建议就是做 shadowing 啊，就是模拟人家讲话。嗯，对，就是 你 在看演影片的时候， 影片的时候 就跟着他一起讲 话。 那如果你跟不上，你就放慢速度， 你就放慢速度。 对，就像现在吴玛丽这样， 就像现在吴玛。 这样对我做的， 只是不是听中文， 只是不是听中文，是听英文。 对对对对 对， 就 if you wanna improve your English speaking skills， 对对，就是类似这样子，对对对。 哎，可是我这样学，我会不会太急着想要，就是只是模拟你的音，可是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这是有用的吗？ 这是有用的。就是那个感觉是有用，那我觉得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这样模拟，你可能一开始根本不知道在讲什么， 可是你之后自然而然用出来了。 就是对人家在讲到什么关键字的时候，你很自然就会回答，因为那就是已经变成你内建的一部分。但这要很努力的去练习，你不要一直看字幕哦，一直看字幕对，就是你的英文增加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就是那个荧幕就只有影片跟那人的英文声音这样子而已。 对对， 请问我晕船了。哦。对方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国外打工，我要去吗？跟各位说明一下，这里那个晕船的意思呢，并不是真的出航啊， 大力星游轮啊，不是啊， 不是不是，这个晕船呢，是指原本， 哎，很难解释啊，单身大使对于爱情部分有点困难。 晕船可能一开始是交交朋友啊，开心啊，想要玩一下，没什么压力。嗯，然后没想到后来我真的爱上他了， 动真情了， 动真情，动真格， 患得患失， 怎么办？晕船了，要跟他去国外打工吗？ 晕船一起出去打工，不是最后就会修成正果吗？比较可能啊。 对方没晕船，就我晕船。 哦，就只有你晕船哦。 对方就帮我当一个一起可能打工度假的伙伴。 哦，那不要啦， 解决这样。小心驶得万年船。 对啊，不然去的话，然后你看他在那边很开心的，就是，然后你又想要跟他进一步，可他没有那个意思，很难过哎。 真伤人。どうして私だけ見ないの？あなたの目には映らないの？世界には半分女の子なのに、そのうち一握り、以外は調子もどきなの。私もっと可愛い。 粉家人麦莉等巨星齐声传唱，同台致敬，横跨半世纪的传奇经典《艾尔顿强翻完精选》，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首选 Toyota All New Yaris 全新登场。 您的孩子是否准备迎接大学生活了呢？期望孩子有更多元发展的你，不妨选择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体验国际化的大学教育。拥有54年悠久历史的 SIM 是新加坡首屈一指的国际大学，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让他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同等的国际文凭。更多详情请上网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我是吴声梅， 再说我 欢迎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他是周杰伦这一首《告白气球》，这个小时想要帮帮大家的忙。林先生在烦恼，因为同事今天给他一罐鲱鱼罐头，他犹豫要不要打开。 开，让全办公室都一起香。 但同事下午请假。 同事坏，那就等他在的时候开。 要开，大家一起开， 对， 互相伤害啊。 对， 出国行军五天，思路的麻烦就是脚酸到爆，该怎么舒缓？ 这个 男生是没有在走什么抬腿这个路数的，也不会自己在家里没事捏捏自己的小腿，推推油或干嘛的， 可以做一些下犬式吧。 他如果完全没有练瑜伽，你要怎么解释下犬式呢？ 就是像你像你家如果没有狗猫的话，就是路边的狗或猫，这样形容好烂， 就像狗在伸懒腰那样。 对，路边的狗或猫就是在伸懒腰的时候，对，然后记得你的脚就尽量慢慢慢慢的打直，就会拉到你的腿后筋。 或是你面对墙壁，然后脚跟在地面，然后就是脚， 这怎么讲？你在讲什么？你现在要讲抬腿是不是？ 不是，就是你面对墙壁，然后你脚翘起来踩墙壁，那个也会拉脚后跟。 理解理解， 这可以理解吗？ 或者是对，其实就是在你前面放一个砖头，然后你脚跟在地面，然后脚尖踩在砖头上。 对对对 ，That's what I 就是要说的。 你的眼睛 在说我愿意。有一个人呢是需要大家的经验帮帮忙。他说有没有人穿过耐吉的忍者鞋？忍者鞋就是前面那个指头帮你分开来那一种。因为他最近看日剧《鹿王》，对那个分趾鞋有点兴趣啊。你有穿过吗？你觉得怎么样呢？能不能跟这个 可能要在那个11点，就是对平常1到5的11点到1点的时候打电话进来问一下 Johnny 哥哥。 他好穿哦 ，Johnny 哥哥好像有五指鞋 your mother said, read the books your father read, try to solve the puzzle in your own sweet time. Some may have more cash than you, others take a different view. My, oh my, yeah, yeah, yeah, yeah. You gotta be bad, you gotta be bold, you gotta be wiser. You gotta be hard, you gotta be tough, you gotta be stronger.Together. All I know, love will save the day. Time asks no questions, it goes on without you. Leaving you behind if you can't stand that pace. The world keeps on spinning, can't stop it if you try to. The best part is danger is staring you in the face. Oh, listen as your day unfolds.What your future holds. Try and keep your head up to the sky. Lovers, they may cause you tears. Go ahead, release your fears. My, oh my. Hey, hey, hey, hey. You gotta be bad, you gotta be bold, you gotta be wiser. You gotta be hard, you gotta be tough, you gotta be stronger. You gotta be cool.Be calm, you gotta stay together. All I know, love will save the day. You gotta be bad, you gotta be bold, you gotta be wiser. You gotta be hard, you gotta be tough, you gotta be stronger. You gotta be cool, you gotta be calm, you gotta stay together. All I know, love will save the day.Don't ever feel top, you gotta be stronger. You gotta be cool, you gotta be calm, you gotta stay together. Yeah, yeah, yeah. You gotta be bad, you gotta be bold, you gotta be wiser. You gotta be hard, you gotta be tough, you gotta be stronger. 边缘尽知的 You Gotta Be 居然有人记得 Gigi 梁咏琪在胆小鬼的 MV 里面有穿了分趾鞋这件事情。 天哪，这20年的复古潮流再一发哎！ 喜欢看你，你居然可以记得这么细微的事情。 哎，喜欢看你五指分开。 有人说呢，他有穿过五指鞋，可能五指鞋跟分趾鞋，因为 1/4 跟五指分有点不一样。他说要跑步的话，圣文森先生说一开始不建议，因为对小腿的负担蛮大的。来自一个年轻的创作歌手，他叫做西里子母，然后歌名叫做 La Chio Nemo Ga Yo Malita La， 就是我使用的昵称，我爱用的广播昵称被念到的话， 好快乐哦！你可以在 App 上面，我们就可以来念你们的昵称， 但现在都会直接连你的脸书，所以你以前 还是大家你以前在广播中使用过什么样的昵称打电话进来过吗？ 飘派的煞气的马克， 那个的还要用日文的 no， 煞气 no 马克， 超屁屁到一个炸开。请问有人在黄金周去过日本吗？我买完机票，卖完机票， 我卖完机票，你到底是 发钱都 哪来啊？老乡， 发钱忘紧座啊，很紧张，会不会去哪都是人？ 你如果都去一些就是没有观光客的地方，那当然就不会人。都去一些大点，一定就是你到处哪里都听到中文。 逛那个住宅区的巷弄之间，搞不好没有人，因为大家黄金周也出去玩了。 对对对、 嗯，看你去哪。我就爱开着脸书试装，爽怎么那么爽，不爽的刹那忘词也变成成为万磁王，奇怪为何有点累，莫非你是艾迪，莫非瞎闹，他怎么又想睡觉，现在到底几点，欢乐一百点，你们最正点十二点，是传说中的十二点，一小黄金休息时间，我的睡意满点。Okay, okay. 睡个午觉，快睡个午觉，把人梦要做男主角也不能少，睡个午觉，看我不要搞笑，我和你的那戏把醒来后就没烦恼，睡个午觉，快睡个午觉，生活不就是那样，换汤不换药，睡个午觉，有睡就午后不用再逍遥，你知道怎么睡不饱，眼皮一直掉，黑朋友不要闹，笑我李荣浩，下午鸟是一堆毫无精神直接鸟伴，不如午休时间睡到落枕一定划算。再次啊，突然想睡一下，所以刚没唱，这种行为无法敬仰，怎么可以这样，请麻痹我直爽，试图左右晃，睡着睡眼睛闭闭，梦梦一梦没有声音，睡就睡眼睛闭闭，梦梦一梦 have sweet dreams， 睡就睡眼睛闭闭，梦梦一梦没有声音，睡就睡眼睛闭闭，梦梦一梦 have sweet dreams， 睡个午觉，快睡个午觉，把人梦要做，但是午觉也不能少，睡个午觉，躺好不要搞笑，我和你的那戏把醒来后就没烦恼，睡个午觉，快睡个午觉，生活不就是那样，换汤不换药，睡个午觉，有 swag 就午后不用再逍遥，这种 swag 你知道，睡个午觉，我们睡个午觉，调整我最帅姿势，让做梦都会笑，睡个午觉，我们睡个午觉，就请你赶快趴好，不要贼头贼脑，睡个午觉，我们睡个午觉，你选择同时吃饭真的莫名其妙，睡个午觉，我们睡个午觉，我是午休界的名师，一秒就睡着，睡个午觉，我们睡个午觉，调整我最帅姿势，让做梦都会笑，睡个午觉，我们睡个午觉，就请你赶快趴好，不要贼头贼脑，睡个午觉，我们睡个午觉，你选择同时吃饭真的莫名其妙，睡个午觉，我们睡个午觉，我是午休界的名师，一秒就睡着，睡个午觉，快睡个午觉，把人梦要做，但是午觉也不能少，睡个午觉，躺好不要搞笑，我把你的那戏把醒来后就没烦恼，睡个午觉，快睡个午觉，生活不就是那样，换汤不换药，睡个午觉，有 swag 就午后不用特效药，这种 swag 你知道，睡个午觉，快睡个午觉，把人梦要做，但是午觉也不能少，睡个午觉，躺好不要搞笑，我把你的那戏把醒来后就没烦恼，睡个午觉，快睡个午觉，生活不就是那样，换汤不换药，睡个午觉，有睡就午后不用特效药，这种睡你知道，睡睡睡睡，请睡个午觉，如果可以的话，请睡个午觉，属于你我休息的时刻。请安静，请聆听，请享受，我爱你。哎呦，钢琴弹得很好哦。全部时间都给你， 睡个午觉，睡个午觉，异乡人再加上 9M88， 如果你睡个午觉到现在都还没醒来，这有点阿布奈，有点危险哦，可能头会很痛，可能你 应该是会晚上会睡不着了， 对对对，该起床咯。 偽物ばかりの情報張り合わない、言葉を並べて途絶え、与えられない、言い訳ばかりだ兄弟、踊るリアル食い散らかし、 So high 見ていられない、 Everything's everywhere、 拙い巨幕の Everything's everywhere、 Be a nice so 有一名男子说，他在多年前曾经还有过腹肌。 俊杰， 今年夏天他想再召唤腹肌回来，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啊，最重要应该还是就是少吃点嘛，对不对？就是现在，反正你如果想要瘦的话，第一优先药物都是少吃 点， 对不对？就平常你吃多少，你现在要减到七分量、八分量这样子。嗯、然后腹肌是要天天锻炼的小肌肉， 仰卧起坐 就是天天锻炼，对对对。然后那个仰卧起坐，你要对，你要注意，就是你不要用脖子用力哦，就不要用其他地方用力。 会不会就是脖子用力了，才导致后面的帮帮们有人在问说，肩颈适不适合用毅力气象卷？ 对啊，就是你要真的把 focus 你的注意力放在你的腹部上面。仰卧起坐是做上面的腹肌，然后你要做抬腿是做下面的腹肌。 抬腿 跟收腿。 你说脚收起来的那种抬腿，你躺在地上脚收起来这样。 对啊， 就把你自己夹起来 ，V 型夹起来。 对啊，或是 V 型夹起来，然后往上碰脚尖那种。反正那个 YouTube 上面有超级超级超级多，还有那种腹肌锻炼塔巴塔的。 嗯， 你每天如果做个两回的四分钟腹肌塔巴塔训练，应该就是很快就可以看到了。 请问肌肉男，你多久没做，还是你现在依旧天天在做呢？ 哇哦，超久没做。 这首歌曲来自于 Satchmo's 808。 富足，这是人生上大的财富。一世人一定要收藏这栋九阳建筑。 爸，您交付的这把钥匙，我会好好收藏，传承下一代。 三万片钢石地标，30年九阳工艺，新庄丹凤站壮阔落成。九阳高峰会，2904-9955，2904-9955。 走走走走走，我们大手拉小手， 快一起来健康向前走。台中市第43届万人健行，4月14星期六早上7点，在大坑中台科技大学活力出发， 活动免费免报名， 一起走出户外， Let's go。 有晴天，有晴天，我要有晴天。 黄教授，为什么大家都要有晴天？ 很简单，有奇田有机多谷植物奶，不但不添加奶精、香精、麦芽糊精，还严选全球20种有机谷物，有黄豆、黑豆、绿扁豆、紫麦、燕麦、黑麦、荞麦，还有小米、糙米、黑糯米，还有， 还有有奇田有机多谷植物奶，现正特惠中，买二送一，0800-880-038，0800-880-038。 Hello， 我们是 Nightcap 睡帽乐团。 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Luna C 的 I For You。 Henry 在飞碟的 App 上面说，那位要腹肌的先生，你必须要先把体脂肪降到15以下，你的腹肌才会看得见哦，不然你现在就算做的再多，它也都是藏在你的脂肪底下， 它浮不出来。 对对对对，就里面可能有啦， 几趴以下， 15%以下， 15%， 就你一直做一做，当然里面会有肌肉，可是因为外面你还是有一层脂肪油，所以会没有办法被人家看到。 那你知道你现在几趴吗？ 我现在不知道哎、欸，我现在不知道我自己体脂肪几趴，干嘛？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五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追求健康是一种态度，更是意志的展现。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哈林于晨庆，亲爱的朋友，你还在吸烟吗？四月底前找个不吸烟的亲友当自己的见证人，两人一组，快上华文戒烟网报名戒烟就赢比赛。五月完全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300,000。与我同行，戒烟就赢，你一定行。 我是张栋梁， 最好的爱快要发生，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卫环委员会今天逐条审查空气污染防治法修正草案，其中移动污染源管制朝野取得共识，未来10年以上的老旧乌贼车排放标准可以加严，排气检验没有通过或者没有检验，最终可以注销牌照。另外也规范空污法修法之后，县市政府可以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禁止老旧车辆通行，违规行驶可以罚款500元到60,000元。环保署进一步说明，未来空品维护区将以车辆辨识系统取代拦检，只要进入就知道是不是高污染车辆。这次通过的移动污染源管制还纳管了施工机具、船舶、作业机械。三读通过之后，首当其冲的就是超过500万辆的二型乘机车及76,000辆的一二级柴油大货车。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台股当冲降税延长到2021年底。民进党立委王荣章在会中质疑，如果当冲降税是个刺激措施，要到什么程度才能停止刺激？当交易量下降还有什么政商工具？现在券商手续费比税还高，如果当冲减税，券商手续费要不要降？当冲可以减降税，长期证券投资人却没有，已经扭曲资本市场。金管会主委辜立雄指出，股市长期投资人与当冲交易的目的不同，长期投资人主要是赚股利，平均报酬率也比当冲高，在税制考虑上可以不一样。金管会主张先观察3年，当冲降税如果可以促进市场活络，而且没有追涨杀跌增加波动，就能继续实施。最后协商通过，当冲降税将从今年4月28号再延长3年8个月，到2021年底止。后续直接送院会2、3读，希望赶4月28号之前通过，让当冲交易税继续维持1/1.5%。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111点，成为21,678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4点，成为2,444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上涨6点，来到313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目前下跌37点，来到10,646点。香港恒生指数目前上涨372点，涨幅1.25%，成为30,21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点，成为3443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72点，来到10,893点，成交金额1303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29.200元对一美元，台币贬值5.2分；日元107.11对一美元，欧元兑换1.2273美元。金管会今天揭露银行、金控以及票券业回聘退休董事长与总经理的公司名单，这些顾问大多知心。为了强化金融机构公司治理，金管会3月底要求金控、银行、票券业者从2019年开始，在年报中揭露回聘董事长、总经理担任顾问、权责与酬金资讯。 初步统计，共有13家银行、金控及票券公司共计回聘19位董事长或总经理担任顾问，包括8家银行、华泰、台北富邦、元大、第一、高雄、兆丰、瑞星和阪信。只有高雄银行和兆丰银行的顾问没有支领酬金。金控方面，国票金回聘一位，富邦金回聘四位，票券业者也有大中、国际、和库回聘一到两人不等，都有执行。茂迪与硕和合资成立的台湾太阳能模组制造公司 TSMMC 预定5月开始量产，初期产能规模250MW。TSMMC 已经取得来自国内外的产能订单，以国内订单为主。TSMMC 初期先从 250MW 开始，未来规划引进第三家厂商，再是需求扩充产能。元晶的大模组厂第一阶段 500MW 自动化产线已经接近完工，预计月底正式落成启用，也将于5月开始量产，与茂迪一较高下。博鳌亚洲论坛今天产生新一届理事会，刚卸任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出任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方首席代表。理事会为博鳌会员大会的最高执行机构，向会员大会负责。理事会理事由论坛正式会员，在会员大会上以简单多数通过方式产生。根据章程，中方首席代表为理事会当然理事，并且担任副理事长。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当选理事长。各地今天大多晴到多云，只有东部及东南部地区零星短暂雨。北部、东部23到28度，中部、南部25到29度，澎湖24到27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哎，老公，我现在在家带小孩，没工作，没收入，家里开销又大。我考虑停掉每两个月要缴的国民年金保险费。 哎呦，不行啦，这样很可惜耶。国民年金啊，除了提供老年、生育、重度生障和死亡时的保障，还具有高投资报酬率耶。65岁起啊，领取老年年金，最慢领4年多，你领的给付啊，就超过缴过的保费哦。而且给付金额还会随消费者物价指数调整，保障不缩水。况且政府还会补助40%保费呢。从年轻开始存老本，老年就能安心享受乐活生活，活得越久领得越多，所以这个钱不能省哦。 国民年金好投资，回本快，抗通膨，活到老领到老。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ECW featuring 911建制全新单曲 Trap Back， 将你的心梦想实现，装满你的包，唤醒娱乐环球唱片。 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这首歌曲来自 Sunday Moon Eleven。 虽然说只是透过广播透过电波，但不知道什么就可以感受到大家有点懒懒的氛围的感觉、有点啊、倦倦的感觉， 可以理解。 在这个倦倦又懒懒的氛围当中，我们依旧会进行我们的生活灭火大会 哦。最近有什么想买的东西呢？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 想要被打手吗？ 跟我们说说。 想要被阻止吗？ 对，有什么你觉得天啊，这看起来实在是太不错了，有没有人有用过呢？ 欢迎你在 说说 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留言喽。 黄昏的视野很美好，我拿着望远镜看远方，我看见不少美丽的微笑，也摆脱不少的烦恼。 Cause I know you won't be here, Cause I know 他是白安麦田捕手。有人说他想买 顺光，哎， 为什么顺光两个字就很用台语发音啊？ 顺光什么啊？ 循环扇。哎，话说我家就是一个有循环扇也有电风扇的人 啊啊啊！ 但 你有感觉到差别？循环扇到底在干嘛？ 对， 到底在干嘛的？ 循环扇不就是让空气循环，然后室内温度会比较流通，比较下降嘛。但是就是我实际在就是比如说夏天，有时候快进夏天，你还没有到吹冷气的时候，说家里客厅吹循环扇，有的时候吹电风扇，我就想说，哎，这个差别到底是在哪呢？ 没有感觉，无感。 对，我分不太出来，是不是我真的是活得太随便了？我很不细腻这样。 在玛丽的豪宅当中，循环扇是打不到那个四处的这样子。 什么循环扇是很大的，是不是？很大家、哦， 你家就只适合用工业电扇， 吵死了！哦哦哦！接朋友电话都说你在骑车哦， 没有啦，蓝色叶片。 生火灭火，他在考虑买瑜伽垫或巧拼，要做仰卧起坐的。 做仰卧起坐好像都行啊，巧拼比较便宜吧。对啊，瑜伽垫还比较贵、欸。 瑜伽垫什么299？ 瑜伽垫3-400，然后更贵的会有600多、1000多的。嗯，因为要看那个材质跟厚度。 但他不确定自己会这个人他会不会持续做仰卧起坐， 所以就买便宜的巧拼啊，100-200，对不对？几片 上面还有小大象。 对啊。 并不会觉得困难，并非所有的人都爱当降落伞，我就喜欢靠自己面对挑战。然而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就要被许多人做对比，于是我的理想就依旧成了不切实际。当人家阿凡神越文渴望到的山顶，我还在原地，阿姨都替我着急。当人家阿珍在山顶吹捧所谓美景，我在原地，张爸爸都替我着急。当人家阿姨问无情梦雨追名逐利，我在原地，他不 歌曲呢是来自于阿四，我愚蠢的理想主义。我想买这个很愚蠢吗？我想买按摩椅。 哎呦， 顶 级奢华享受， 哦、躺在颗蛋里面，像太空舱一样。 真的， 那个很贵啦，不用买了啦。 马上说不用。 如果你的收入是有一个门槛以上的，我们直接说你缴税要缴多少钱，你就可以买。 哦，因为5月份，对不对？ 对， 很快就要缴税咯。如果你的税有缴到20万，你就可以买，这样是不是？ 20万不会太多了吗？ 就是你对啊，你收入有这么高，然后你的缴税你要贡献给国库20万，那你值得买一个天王椅，因为你是中华民国的天王。 而且因为我觉得按摩椅你要吹就是吹到最高级的，就是那个按起来 就不要买那些 舒服啊， 对对对，比较平价可能就没有什么感觉。 张先生啊，这个我想买阿迪达斯 Ultra Boost 4.0。 话说呢，就是我的同学最近穿了 Ultra Boost， 嗯， 然后。哦，去年的生日玛丽送了我 Ultra Boost， 嗯， 然后的确就是，哎呦，软软的啊，好像会 好 Q 啊， 好像会弹上天啊， 嗯， 我好像都会 可以灌篮啦， 对，会端一端的， 嗯， 那我的同学他也是第一次穿，他穿了以后，他说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这双鞋真的很厉害，我跑步快了7分钟呢， 很多哎、欸， 对啊，真快很多哎、欸。 Ultra Boost 我真的是很多朋友10个里面大概 9.5 个穿了之后都说，对，都说非常喜欢，买了第一双、好像买第二双，所以 这个推坑 应该可以入手一下。下了夏天 ，Cookie 说：“我想要买小米第二代扫地拖地机器人，可以买吗？”你才刚问完之后，没多久就有人回说：“哦，可以哦，我他在米粉节抢了一个很推荐。” 米粉节是什么啊？在新竹办的吗？ 米粉节什么东西啊？陈小姐说：“我想要买 Dyson 那个新的桃红色吹风机，该不该买呢？” 嗯， 你真的去试用过了，然后你非常喜欢，爱不释手吗？ 嗯， 我就说到这了。 嗯， 我等于是断我自己未来业配的路哎。 没有。这个时候呢，身为一个品牌公关， 如果你是 Panasonic， 对自己的产品有自信的话，就会说什么？你竟然觉得不好用？ 嗯， 一定是你没有用对。我会要业配你，然后让你知道它有多好用。 是用产品让我知道多好用，还是用新台币让我知道多好用？ 用产品啊！ 哇， 用产品告诉你说，就其实要这样这样这样用，你才会知道我们家的产品多好。 欢迎来挑战， 是 来吧。米粉节就是小米产品的粉丝，米粉节、 哦，他们就新竹。 之前呢，在生活灭火的时候，好多人都在问关于能不能买 PS4 Switch。 Yep， 季先生亲自上火线来提桶水喽，不是提桶油哦。 告诉你， 没有时间的人不要买了。他买了3个月， 嗯， 一共只玩了3次， 超级可惜。赶快赶快卖出去，现在还有9折价。 屈小姐，一位很还是小姐吧，一位很照顾我的前同事要结婚了。男生哦，他在考虑要不要买个西装去参加他的婚礼，对西装又不太了解，是要订，他打到订就没了， 是要订做呢， 还 是 买 现 成 的 呢？ 这个时候呢，当然就是会有人告诉你说，一个男生成为一个男人，你一定必须要有一套定做西装。 哎，我觉得，可是如果你的身形很好，你穿一般的那个直接一个样板出来的，你也可以把它穿得很好的话，那就是你的才华，你就会直接穿那个。 这是当然啊，这是当然啊，就是可是你就算穿样板的，你还是不可能，就算你是模特儿身材，也绝对不可能穿到跟定做西装一样好。 海妹真的， 确定，我很确定。毕竟本人就是模特儿身材。 我一直都在做梦，今晚似乎有点喝得太多，在下个路口看见从前的我，热情挥着手，好像在对我说，就这么轻松甚至有点随便的来场约会吧，让我们手牵着手，不用分享秘密，乱唱着歌，巴巴拉巴哈，就这么放松，甚至有点放纵的让自己放个假，用你的想象力跟我旅行。什么其实什么都没有，那些开口闭口的梦想，我想我一直都在做梦，今晚似乎有点喝得太多，在下个路口看见从前的我，热情挥着手，好像在对我说，就这么轻松甚至有点随便的来场约会吧，让我们手牵着手，不用分享秘密，乱唱着歌，巴巴拉巴哈，就这么放松，甚至有点放纵的让自己放个假，我哦，用你的想象力跟我旅行，就这么轻松，甚至有点随便的来场约会吧，让我们手牵着手，不用分享秘密，乱唱着歌，巴巴拉巴哈，就这么放松，甚至有点放纵的让自己放个假，哦，用你的想象力跟我旅行。 放个假，来自于黄姐。Dylan 说想买投资理财的书，该买吗？ 嘿嘿嘿， 或是有推荐吗？ 哦，投资理财书籍一定要买的。投资自己绝对是，这种钱绝对不要省着花。 投资理财的书，我要去买理财的书，有没有？有没有哪一些你看过？你觉得可能就培养观念，什么是蛮适合的？ 我自己推荐的可能是先从我自己喜欢的，艾尔文的几本，然后还有怪老子， 怪老子， 然后主要建议的还是大家就是以长线为主的，因为就是短线那些啊，你在学技术分析啊，你在算筹码啊，那些你要技术分析一开始很简单上手，但是千线万线你敌不过人家一条内线，就是你那些线你看得再怎么熟透了， 千线万线敌不过还有内线， 对啊，你看得再怎么熟透， 要如何得到那条内线， 都还是 会早上六点半锁定金融曼哈顿。 对，看看那些线，你还是会骗线，你还是没有办法融会贯通。然后筹码要算是非常非常深的一个学问，所以我还是建议一般投资人就先从长线的存股开始，然后可以先找你自己喜欢的存股教官。现在有很多什么算力教官啊，什么温国信啊，小资艾蜜莉啊，然后什么麦克连啊，麦克风啊，一大堆。 讲结束了， 差不多。 间谍放送， 闪耀半世纪的传奇经典，安德烈·洛伊·韦伯。

即将出没的鬼魂，卖弄你的年轻纯真时 不要出声。 我们变了，不是当初认识，其实也不重要了，脚步跑得很飞快，那模糊虚幻眼神、今晚我们来交换身份，逃开无法成就的单身，任你在那段分离追求却无法获得，而那又如何？今晚我和你交换身份，寻找着什么 小球庄娟英的交换身份，你真的有幻想过你要跟谁交换身份吗？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怎么了？怎么了？ 我现在认真在想一下这个问题。 你有没有想过跟谁交换身份吗？ 对啊。 其实想想到最后，你就觉得想说， 还是自己好。 对，就过自己的生活就 OK 了。这个小时呢，我们进行生活灭火大会。你有什么想买的？有点疑惑，不知道该不该买吗？欢迎打开飞碟联网 APP 来留言，询问大家的意见，一起来脑筋动一动。杨先生说，最近他想买蓝牙无线充电木质音响，因为有闹钟无线充电音响的功能，旧了又坏了。 哦，既然坏掉又需要的话，就需要我就会觉得 OK。 对啊，你就是坏了要买个新的，新的又什么都有这样子。 需要我就觉得 OK， 但是不要买了一种就是。像我最近在整理家里面，然后今天呢就是家母来家里面收有没有东西他要， 嗯， 还有很多东西呢就是那个东西的价值 可能都是，你是卖他还送他？ 当然是没有，那个东西就是本来是他的啊，他就放在家里面，然后呢因为就是家里要整修，所以之后就可能全部都会被丢掉， 嗯， 他就会觉得说这个以后可以用到，以后可以，嗯，但如果你要买东西是为了以后可以有一天会用到的话，我真的建议你不要，拜托。 那你家的钢琴呢？ 就是还是会留着， 嗯， 而且就是整修还反而还要为他就设计一个空间，其实是很定得的。 我跟你说一件事情，过来人的经验，嗯，因为之前我有一台电子琴， 嗯， 在装修的时候， 嗯， 我想了很久， 嗯， 我也决定把电子琴留下来， 嗯， 然后我也是家里的柜子，我为了电子琴设计一个柜子， 嗯， 是可以就是拉那种抽屉出来，嗯，或是那个就反正就是为了它而设的，嗯，我后来是把电子琴丢了。就是，因为我就是真的不会用它。 对啊， 为它设的那个位置，现在就是摆满了我的杂物，变得非常的凌乱。 嗯嗯嗯嗯嗯， 三思，三思。 都隔了那么久，你才突然想通。开始密切来听着我的一举一动，在更新些什么，留言就好几封，我不欣赏这些带来迟的小动作，曾经你机会这么多，偏偏就是不把握，等到我冷却后再来关注我，热情过头。 Oh baby 谢谢你， 刘明湘的谢谢收看。关于那个刮胡刀的问题，那个牌子我是不知道，你要 你说百灵啊？ 对对对对 ，Brown。 他说百灵三丰系列3090 CC， 什么是3090cc 啊？ 就是它的型号啦，对啊，就百灵有很多系列啊，三系列、四系列、六系列、七系列，但 那数字越大越好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个系列就是那个系列有低阶的，也有高阶的，所以那个系列可能从一两千，然后到上万的、两万的都有， 差了一个零的刮胡刀。 对对对对，可是那究竟就是一个刮胡刀值不值得用两万块？还是其实你用就是简单的那一种，有些人用小的那种塑胶饭店用， 一支七块， 对对，七块钱就用得很好，所以我觉得还是看你自己啊。就如果你那种七块钱用得很顺手，然后也刮得很干净的话，那其实不需要买到几千块、几万块的刮胡刀。 哎，我去那个刮胡刀的专柜是可以试刮的吗？ 应该是不行，个人卫生。就像我今天想要买内裤，就是我要买丁字裤， 那刮胡刀很麻烦呢。要是我花了一万，发现回来它跟我的毛囊一点都不合，怎么办？ 没错，所以就是。之前呢，有听青春点点点应该知道，就是我跟强强很努力的参加一个活动，就是为了一台就是两三万元的刮胡刀。 你们都没有抽中，对不对？ 没有，最后我有中啊！ 哦，你有中， 最后我有中，我有中。然后那个刮胡刀送来的时候，哇，那个真的是 兴奋。 它那个形状跟包装就是美，就是它那个品牌最顶级的，那个时候最顶级的。我现在还在用，但我老实跟你说，其实没有很好用。 没有很好用，就是跟你普通用的 跟我以前用百灵牌比起来，我甚至觉得它没有刮得比较干净。 但是早上照镜子握在手里的时候，会觉得不同凡响。 它就是有一些小噱头嘛，就是在那时候无线充电还不普及的时候，它有一个盘可以无线充电盘，然后那个亮， 我知道，就跟电动牙刷的差别是一样的。 对对对，然后那个亮起来那个灯啊，还有那个声音看起来就很有质感，然后很像，就是应该像是就是女生在追求名牌包或是钻石钻戒，我一定要哪一个牌子，我不要普通的牌子，我要那一个牌子的那种感觉。 你不知道为什么音乐总缠着我，我知道一声开药都没办法救我，节奏藏在血液伴着心跳脉搏，怎么关掉耳朵？告诉我得了什么病，音乐缠着脑袋 I can get it out of my mind， 不管是音乐观念病还是神经病，我跟着24个小时的音乐。 Jeremy 季家松音乐官能病，低调小姐说：“请问为了足底筋膜炎买泡脚机划算吗？如果 他可以治好你啊。”哦，你说在公司啊？ 你可以边办公哦，一天就一直泡泡泡哦。中午出去吃饭咯，休息一下回来。 隔壁的同事就一直问说：“这么声音，为什么一直有泡泡的声音？为什么？” 那就超划算，划算到炸掉这样子。泡脚机呢，就是看你有没有那个溃烂，因为你知道脚机装满的水有多重，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 你不想把它扛进扛出的。然后你撒一些粉，撒一些油，那个里面是要清洗的，你知道吗？ 就够勤劳的。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就是你真的会使用，你会用的话，我们再来想要不要买。不要就觉得说，哦，这个好像很酷，这个如果到我家的话可以，就是那个如果，到我家的话，我会怎么样，这些就 就有点多說 了。但刚说的所有优点，勤劳、认真、爱干净都有的话， 那就没问题啊。 有人说，玛丽，你会考虑拍闺蜜婚纱吗？What？ 嘿嘿。 What？ 我今天才刚刚在 YouTube 上面看到阿弟英文的弟妹，然后说做了人生一件大事，然后拍婚纱。我想什么？弟妹结婚了？ 应该是跟阿弟拍吧？ 哦，如果是的话，真的是我真的不行哎、欸，那个我的脑子可能会 好了好了。所以他跟谁拍？ 他就跟闺蜜拍闺蜜婚纱，我就切。 真的闺蜜还是其他的 YouTuber？ 其他 YouTuber 啦，业配一波吧。没有底线的家，没有束缚的下，一天又一天，没了你去跳。没有底线的家，没有束缚的下，直到这世界最后一天。 心烦吗？全新 S Class 配备 Intelligent Drive 智慧驾驶辅助，可自动跟车并保持距离，减少赛车时的疲劳。透过 Energizing 舒活套件，依照心情选择喜欢的氛围、环境照明及按摩模式，搭配香氛彻底舒缓，心情就像做完 SPA 一样自在。智能让旅程更美好。Mercedes-Benz The New S Class 心智并驰。 走走走走走，我们大手拉小手， 快一起来健康向前走。台中市第43届万人健行，4月14星期六早上7点，在大坑中台科技大学活力出发， 活动免费免报名， 一起走出户外， Let's go。 优福华语性别排行榜， 本周第948周第五名卢广仲，几分之几。第四名炎亚纶，最想去的地方。第三名张惠妹，到底。第二名林俊杰，小瓶子。第一名张栋梁，最好的快要发生。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大家好，我是品冠。 你还爱我，从没离开过。飞碟 Network。 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剩下心跳声，白色雪花落下，永恒即将许下，你的明天是深爱你的我最想去的地方。白色雪花落下，上天空到底漫长，终于你来到身旁，你就是我灵魂的渴望。天堂原来在你眼眶凝望，映在你的双眼，唯一的我跟时间可以停在这一刹那，像雪花一样，一样纯白无瑕。我的明天会不会也是你最想去的地方？不管季节变化，从现在到未来那样漫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前往叫做幸福的地方。 这首歌曲呢，他之前签唱会记得签了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久，就签到手酸，签到半夜。他是炎亚纶最想去的地方，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最后你唱的歌曲来自于辣音，你不是说 你很棒， 谢谢 You're awesome。 有两个人，有两颗心，总在黑夜燃起思念，随着时光走了没终点，往前去追，褪色的从前渐渐枯萎，层层叠 是说要为难我，学着面对，纵然步伐不对，也情愿不后悔。当我想转身去翻越下个情节，错过那一夜，你我该相识的那一天。我们需要黑夜才敢回忆那几年，从来被爱就会有爱，却发现流泪乃自愿，感情越不着边，没终点，越想去追，走不到永远，于是枯萎，于是心碎。你不是说要为了我学着面对，纵然步伐不对， 有枪的龙乳就像有麦的阿姆。 The crowds are gone, and it's time to wash out the blonde. Sales decline, the curtain's drawn, they're closing the set. I'm still poking my head from out behind, and everyone who has doubt remind. Now take your best rhyme, outdo it, now do it 1,000 times. Now let them tell you the world no longer cares or gives a fuck about your rhymes.And as I grow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I might go out of mind. Cause how do I ever let this mic go without a fight? When I'm made of fucking tightrope out of twine. But when I do fall from these heights, though I'll be fine. I won't pout or cry or spiral down or whine. But I'll decide if it's my final bow this time around. Cause I'll walk on water. 金氏世界纪录15座葛莱美奖加持，碧昂斯、红发艾德、天王天后共同现身。 One night stand turned into night stand, it was called some light scram. Now we hung tight and he found out. Now she feels deserted and used, cause he left. So what he did it first to her too. So I revert to the studio like hole in the wall diners. Don't have to be reserved in a booth. I just feel like the person who I'm turning into. Irreversible, I prayed on you like it's church at the pew. And now that I got you, I don't want you. Took advantage of my thirst to pursue. Why do I do this dirt that I do? Get on my soapbox and preach my sermon and speech. Detergent and bleach is burning the womb. We can't bring her in this world to the new. To use protection for I bid into your forbidden fruit. I've been a liar, been a thief.A lover, been a cheat. All my sins need holy water, feel it washing over me. Little one, my name. 横扫全球92国冠军，阿姆 Revival. Call me. 环球风云再起。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害怕失去亲人的感觉，我知道。你好，我是 Nick 周汤豪。邀请你一起发挥爱心，到全台 7-11 门市把零钱投入捐款箱，帮助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把医生送进偏乡，缩短就医的路，救救肝苦人，需要你一块努力。 绝对不放弃。 You Moon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胡森，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92.1，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